张长梦，天堂难寻净土，根基怎样心中，恨怀才没有用，此地渐觉难容，无奈唤醒我的美梦，天意又何必故作弄，前望远景更朦胧，心早冰冻，天堂原来是空，想起亦心痛，恨繁华是个梦，心里幻像血样红。心里幻像血样。